谁说时间与人成长，我曾越活越迷糊，早不能再自称还小，依然什么不懂，曾聚会时高谈论过，好似天能任我拥有，那时觉得什么都懂，现在看什么都陌生，账单一万都不嫌够，轮到自己照样难以承受，离别能赠你什么，我也没什么，送走你可痛的清醒吗，看着分分钟钟都已走过，我的眼泪已变得珍贵了，怎么都不懂去给个拥抱，说句珍重，却说无关紧要的，嘴都疯疯癫癫不想认错，看不透到底闯了什么祸，怎么都不大声照面就收回曾有的，反正我就看不懂，永远都不相同，传说的永久，你却递我一堆卡片，祝福我要收藏，散伙饭都穿得隆重，我飞得要休闲宽松，我只想让你记得记忆中的我，是那几年最真实的我，看着分分钟钟都已走过，我的眼泪珍贵了，怎么都不懂去给个拥抱，说句珍重，却说无关紧要的，嘴都疯疯癫癫不想认错，看不透到底闯了什么祸，怎么都不大声照面就收回曾有的，反正我就看不懂，永远都不想懂，来吧送你这一首歌，祝你每我也能快乐，下一个路口碰头，请一起喝，看着分分钟钟都已走过，我的眼泪已变得珍贵了，怎么都不懂去给个拥抱，说句珍重，却说无关紧要的，嘴到疯疯癫癫不想认错，看不透到底闯了什么祸，怎么都不大声照面就收回曾有的，反正我就看不透，永远都不相同。